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熟悉的问候，熟悉的开场，23点01分，我们又开始了。今天也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要开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其实每一周的周一，我都会特别特别的在意，在意什么呢？就是希望，在这一天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放松的一期节目，无论是选择的歌曲，还是来探讨的话题，都希望能够充满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那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是有一点开心，还是有一点 emo？ 都可以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当然今晚我们也是有话题的，就是如果不考虑现实问题和情况的话，那么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跟我描述一下。好啦，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第一种，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第二种呢，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好了，欢迎各位的到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时间就是这样，夜里想着心事，第二天的闹钟就响了。下了几次雨，夏天就结束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年就已经快要过去了。有没有对这句话感同身受呢？来吧，好几天没有相见了，今晚的第一首歌送给你们 Dear You， 亲爱的你们。 Reading the tales in your eyes, driving the smile in your mind, bring all the colors if you can be bright. Packing the stuff and throwing away, cover shadow if I can. Should I keep on telling you, forget and say bye?It's alright, cause the darkness doesn't suddenly be night. It's alright, loneliness just a part of life, including you and I. Hey,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right, or would you please follow the light, follow the light?Keep on telling you, forget and say bye. It's alright, cause the darkness doesn't suddenly be night. It's alright, loneliness just a part of life, including you and I. Hey,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wrong Don't you forget how many times we were doing right. Oh dear, you please follow the light, follow the light, follow the light. Dear You 这首歌来自昨夜派对，一首非常轻柔和温暖的歌曲。我觉得现在呢，真的午夜情歌要多放一点暖暖的歌，就是适合夜晚的，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围在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火炉旁，或者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房间，跟自己的闺蜜呀，或者是跟自己的爱人依偎在一起，就听着歌就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北京的天气真的越来越冷了。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的小伙伴，像风吹麦浪啊，就发来了一张图，这个是什么呢？是盛开的啊。我看小图，我刚才说是盛开的梅花吗？结果点开之后，哎，就是我们那儿就是在东北地区有一个叫糖粒儿，就是那种小果子，像小型的沙果一样。但是呢，其实具体它是什么东西，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反正看图就是那样的一个小小的果实，红红的，非常的饱满，而且阳光投射过来呢，会有一种通透感。哎，这真的是秋天的感觉了哈。他说一夜之间这座城市就冷了，风一动寒一重，愿所有人有衣暖身，有人暖心。谢谢，真的是非常的暖。说温馨提示，我的听众朋友们都要记得加衣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件。反正呢，今天我看夏华说，哎呀，猜对了，道道依然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是的，这件黑色的衣服最近出现在我身上的频率会特别特别的高。为什么？因为它是我挂在衣柜里面为数不多的一件加棉的衣服。就是我觉得天气真的是突变，我感觉秋天还没有真正的到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外面的树其实还是叶子还是绿的，但是呢，空气已经非常的冷了，温度已经非常的低了，就感觉秋天还没有来就被冬天所替代，有一点凄惨，导致我换季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拿出来，所以就只能穿上一件目前为止最厚的。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多保暖哦。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我们的日常音乐蓝牙的连接，看看有没有兴趣能够连上的。不过今天晚上要想连上的话，好像还有一点点的难度。继续加油吧。当然我们的逢时播报也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如果你不考虑一些现实的情况，你会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是你向往的生活呢？第二首歌要出现咯。其实第二首呢，是之前很多朋友一直在连的一个人，然后今天我终于把他送了出来，那就是房东的猫。这首歌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所念皆星河》。 眨了下眼睛，上夜空，上 星河，辗转里反侧，你占领每个永恒的片刻，无垠的宇宙，浩瀚的选择，你是最亮那颗，所爱如月色，出手而不得，将温柔的梦都投射，你眼里有我，对着时间的 所念皆星河，来自房东的猫，他们的歌都非常非常的温柔。除了这首歌，还有之前也放过他们的云烟成语，就是不管是哪一首歌，都是那种非常的轻柔，然后呢你听歌名就会觉得有无限的想象，就会觉得在这样的一首温柔的歌里面，你好像可以放下所有的戒备，就整个人都会变得柔软。来吧，来看看向往的生活。思思说，工作顺利，每年有2到3次一星期以上的旅行。各位晚安好梦。好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呢他也是发来了一句，算是真，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晚安心语了哈，就是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好，愿我们都能够被时光温柔以待。还有像西风凋碧树发来了一张图，很美，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片湖泊，但是呢它的岸边已经长满了，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胡杨林啊，反正呢这一片树林已经开始泛黄金秋的颜色，蓝天白云，后面呢是绵延的山脉，山顶有一点点的积雪，还是非常美的。然后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向往的生活。不将就说，山里有个小院儿，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个跟我想的差不多啊。还有新田也是归隐山林，自己自由的过。对，其实我曾经真的不止一次的表示过，我说我特别喜欢像那个电影《小森林》里面那样的生活，就是呢，在一个环境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山里面， 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每天呢可以生火做饭，就会觉得时间变得很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大城市里面打拼生活，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天天吃外卖呀，或者是吃泡面呀，怎么怎么样。其实你说大家不想吃一些很好的食物吗？不想自己去研究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吃吗？当然不是，只是有些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而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所以我在想，什么时候能够真的把生活安排得很好，然后呢可以自己去做一日三餐。可能一日三餐有一点夸张，但至少每天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做一顿饭，我觉得这是非常浪漫而且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珍贵的是你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精力，还有就是你有这样的时间。哎，真的是好难得呀。不过呢，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明年午夜情歌将继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陪伴大家。这一年快要过去了，前段时间呢也是接到了消息，午夜情歌免标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当然也感谢大家，感谢我的午夜精灵们每晚坚持的陪伴，坚持的点赞，坚持的互动，坚持的收听，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绩。所以明年我们继续双向奔赴吧。好啦，继续听歌，也继续等待着我和你的默契蓝牙。这首歌我想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小众，这是来自歌手李宇的一首《苍耳》。有人知道苍耳是什么东西吗？ 一首《苍耳》，来自李宇。其实李宇呢，这个歌手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我记得很多年前，其实对他也做过一次采访。而且呢，他当时发的那张专辑，其中的一首歌就是这首《苍耳》。然后呢，我才第一次了解苍耳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其实刚才小柏说对了哈，就是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就是那个粘在身上就粘住了。我们东北那块叫毛毛狗，然后呢，就像那个就身上长满了刺儿，然后往身上一放，就可以粘住的那种小小东西。小的时候经常玩，然后就专门揪那个小毛毛狗，然后往身上粘。但是这个东西我那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它的学名叫苍耳。其实苍耳呢是可以用药的，而且我觉得它的花语我特别喜欢，苍耳的花语叫做带我走。哇，突然间觉得好浪漫又很凄美，就有没有让你想到提拉米苏？因为之前大家都会说什么提拉米苏的这个含义就是带我走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苍耳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觉得他的话语才是让我想到今天晚上这个话题的一个由来，就觉得像他是怎么传播的呢？就是他会附着在人的身上，或者路过的一些动物的身上，然后呢在不经意之间跟随着他们去到了一个目的地，什么时候掉落就在那个地方落地生根，就有点像飘摇的浪子，有点居无定所，但是呢又是那样的一成不变，因为这种本身就是它传播的规律。那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想过逃离现在很远，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者是在小说里面文学作品里面所看到过的一些城市小镇的一些描述，都可以来告诉我吧。来继续听歌，下一首歌要发一个订单，这首订单是棉花糖的《当想你成为习惯》。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如果听到的话请签收给我五星好评哦。 无限降落，逐渐沉默，握紧了的泡沫握不住这闪烁，无关风月无际而终，触碰过的忐忑抚平了心的褶，其实你摘下深更的面具，让悲欢都一览无余，却遮不住身后的影，歇斯底里，若相交就注定相离，是生能承受的影，就让我白活是开到荼蘼，如此而已。何时何地何曾出现无知无求无尽的世界，我来我去我留我在，如痴如梦如期而来。身后的人 饭桌上啦。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在周一的夜晚陪伴大家。新的一周开始，周一呢总是会承担最多压力的一天，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放松一下，来聊一聊一个话题，这个属于幻想和畅想了，那就是如果不考虑现实，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呢？来吧，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当然我们的深夜食堂在咖啡哥的这个带领下也开始营业了，发来了三个包子，这个包子看起来很诱人，我发现咖啡哥的图片拍的都特别特别好，他说现在的生活挺好的，暂时没什么向往的生活，3年后也许有吧。是的，也谢谢嘟嘟，我们的小萌每天都会给我发特别可爱的猫猫图，然后呢知道我在微博上面保存不了，他还会特别的发在聊天室里面，真的特别的暖心。好的，其实每一张我都有收藏哦。好啦，继续跟我保持互动吧，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依然是主持人道道。现在我们的冯氏播报居然可以了，瞬间10万赞。好的，现在是109571，让我看看点赞助力榜到底是谁排在第一位呢？哇，第一位专制小星星，第二名生如夏花，第三名萤火虫，谢谢大家。第四名圆鱼圆，哎，这是一个好像不常见的名字。当然也感谢所有的数据组精灵，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的赞。好啦，那下半段的第一首歌依然是我们雷打不动的固定盲盒，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不难猜，看谁能够最先答出来吧。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多烦你成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 字林忆莲，恭喜！其实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就比如说欧若拉呀，还有当然山外有山，还有心田啊、包括欢乐咖啡时光，对，都写出了歌名，还有这个我们的歌手名。当然像 Tucker 啊，还有夏花也听出来啊，原来是林忆莲，大家没有连上吧？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跟我保持链接，就是来测测我们的音乐默契值，就是我们的音乐蓝牙。这音乐蓝牙和音乐盲盒还是不一样的，音乐蓝牙呢是大家盲猜我今天会带来谁的歌，而音乐盲盒是我把这首歌放出来，你能不能听出它是哪一首。哎呀，所以说这个概念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发一些图片，像深夜鹤顶红啊等等等等，就是美食图啊美景图啊都可以。因为我总是在说，我说人生嘛，唯有美食和美景是最不能被辜负的。刚才呢在开场下半段开场之后，突然间发现哎，在抖音上面涌入了很多朋友，然后呢是不常见的 ID。 我说哎，大家是不是刚才在收音机那一端听到我说有视频直播所以过来的呢？原来都是这样，好开心。其实每次呢就好像是网友见面一样，但是我们并不是见光死，就是平时都是我在这一端说话放音乐，然后呢你们在广播端或者是这个等等各种 APP 端听着，但是我们只能在电波里面相会。可是突然间呢哎，大家会在聊天室里面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冒泡，我就觉得哎，呼应上了，就有一种奇妙的那种对象感，就感觉我们在交流，这种感觉很好，也谢谢大家。风吹麦浪，哇，发来了美食图，这什么火锅，哇，好棒棒。美食和美景，欧若拉说刚到家是吗？哎，真是太辛苦了。小柏发来了多年前写的日志，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我觉得还是很美很美好的。他说，我所向往的幸福其实很简单，每天工作完回到家里，孩子已经为我沏好了一壶茶，媳妇儿已经烙好了饼或者蒸好了馒头，手里拿着还未摘好的菜，就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在我耳边说， 就等你回来炒菜了。我洗完手，拿起那再熟悉不过的平底锅，开始了我最愿意做的事儿。此刻厨房外，孩子和他奶奶一起看着电视，媳妇儿倚着厨房的门框，边和我说着这一天里最有意思的事情，边看着我掂着锅，挥舞着手中的炒菜铲子。然后饭菜出锅，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着饭，聊着天。对呀，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烟火气。这个场景描述的真的很具体，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的童年是我最美好的回忆，还住着平房，有着一个小院儿，每天呢袅袅炊烟，就是一排平房嘛，大家都是这样。我放了学之后回家的路上，隔着老远我就能看到冒起来的那些烟囱里的炊烟袅袅啊，就想到饭点到了。回到家之后呢，就会有热腾腾的饭菜，家人，我的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在，然后呢大家一起吃着饭，吃完饭我去做作业，就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累，每天都会觉得很充实。因为想的很简单，你只要学习和好好生活，适当的玩耍就够了。其实有一句话呢是这样说的，慢慢来的都是诚意，就是慢慢来的东西都是诚意，因为好戏都藏在浓浓的烟火里。好啦，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你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接下来一首歌，这首歌应该很难连到，但是呢很有迷幻色彩啊。哎，我怎么觉得这首歌好像是哦，好吧，哦，我觉得我今天犯了一个错误，刚才给棉花糖的订单其实呢是另外一首。上半段我们放的是墨菲定律的一首歌《如期》，现在这首才是棉花糖的订单。哎，来吧，希望到时候你延迟签收一下。 阴阴的好难过，灰蒙蒙的好失落，灰色背后是什么，是孤单，被自己的情绪识破，只剩下一个人的沉默，仿佛听到你在说，问我还记不记得，我该怎么去回应，丢了方向的你，失去爱的指引，找不到我在哪里，然后轻轻忘记，当想你成为习惯，一个人说着晚安，失了魂丢了期盼，生活也变得简单，沉默的好自然，有温度的晚餐，暖暖的烛光，暖不了冷冷的心酸，当想你成为遗憾，一个人也算圆满，伪装着这份难堪，等感情渐渐暗淡，太多话讲不完，时间却走得好慢好慢，愿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我们，好聚好散。仿佛听到你在说，问我还记不记得，我该怎么去回应，丢了方向的你，失去爱的指引，找不到我在哪里，然后轻轻忘记，当想你成为习惯，一个人说着晚安，失了魂丢了期盼，生活也变得简单，沉默的好自然，有温度的晚餐，暖暖的烛光，暖 当想你成为遗憾，一个人也算圆满，伪装着这份难堪，当感情渐渐暗淡，太多话讲不完，时间却走得好慢好慢，愿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我们，好聚好散。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是不是有好久都没有听到我们的树洞信箱了呢？因为在十一期间我们都是特别节目，所以呢就没有晚安心语和树洞信箱了，那今天必须要隆重的继续回来。来吧，分享今晚的一些句子。原来我们能守住的，不是用力攥得最紧的那个，因为攥累了就放手了，而是那个我们放在身边，伸手就能碰到的那个。一段关系也是如此，越是用力，越是挣扎，越是难留住。所以，失去，换一个角度想，也是温柔的。它教会了你如何重新获得。只有掌握了获得的能力，你才能留住。一个心里很苦的人，给多少甜他都会消耗干净，只有有一天他自己学会制造甜，才会甜起来。一个缺爱的人，缺的并不是爱情本身，而是照顾好自己。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你觉得呢？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大好きなあなた。幸せな日々が夕暮れに溶けてゆく。 感情の紐ほどく戻ることない時を憂い涙と 这首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来自 Safari 一个日本的组合，这首歌叫做打上花火。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浪漫，尤其是看到它的歌词，其实它这个歌词呢描述的是要分别和在远方。我一直觉得很多的日语歌曲当中会特别细腻的描绘出那种分离的场景，相隔很远，可能明天就要远行，但是呢浓浓的思念却化不开。刚才在抖音上就是听歌的时候跟大家在探讨，大家说哎呀道道你少用一点滤镜，少用一点这样的道具，我们想看真实的你。我说可能有的时候我看多了滤镜当中的自己，自己已经接受不了真实的样子了。就是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但是在抖音里的你可以但是其实呢，如果你真的可以直面真实的自己，每一道皱纹，每一个垂下来的脸部的肌肉，还有呢越来越深的鼻唇沟，还有眼袋呀、黑眼圈呀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岁月的痕迹。有时候呢我就说我们并没有长成360度无死角的存在，但是呢我们要勇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呢自己要热爱自己。看到荣庸也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医生朋友，他说刚刚看到一个同学吐槽某 ICU 的患者在 ICU 上着血透还要喝可乐，哎呀喝奶茶要适度啊。是的是的，不要太过嗜甜。好啦，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都是热爱生活的，每个人的生活呢都很完美，至少我们在想象当中向往的生活都是美的。比如说像用户8216，他就说我想住在南海边毗邻银沙滩，天气晴朗的时候就跟媳妇儿到海里划船，回家吃海鲜，哎呀押上韵了还有这个山外有山也说，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建一个小房子，和3-5好友住在山中，远离城市，远离热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早上伴着鸟鸣而起。太多了。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生活，开一间小店，或者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能用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去经营一件事或者说一个事业，那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向往的生活，希望我们都能够实现吧。虽然在现实当中也许当下很难，但是你要记住，此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心中向往的生活。你努力一分，你向往的生活就离你更近一点。晚安，我们明天见。 只喜欢过吗？烟走了，还随手关了灯。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信仰一个寄托，一